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共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系啦，咁啊，准时咧。而家系9:05啫，吓，因为9:05就开始今日嘅2000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巴朗欧瑞强，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都系已经系就位咗啦。咁啊，所谓位咧就系一个系 Grand Piano 啦，又系 Vince 啦，咁啊，仲有阿坚哥咧，你嗰啲 keyboard 咧有几多个啊？我唔知啊，两个会变成咗几十个出嚟嘅，系咩声佢都会有。我哋呢一队即系二人大乐队，等于20人大乐队差唔多。多谢晒两位。好，今日咧就开心啦，因为咧2000靓歌再重聚咧，我哋就开始一家家人嚟，唔系一个个咁简单啊。因为好高兴咧，真系呢一个真系同你有亲啦。咁啊，呢个亲字咧就一嚟咧嚟三个。Rita 你好 ，Hello Albert， 系啦 ，Rita 咧就大家都知道 Rita Copio 即系韦尔山，啊韦尔山咧，咁诶我好开心啊，因为咧你差唔多我谂有十年到啦个时间，十年之前咧嚟呢个节目，因为呢个节目就好耐噶啦， 我系常客嚟嘅，嗰阵时你都成日都叫我嚟， 咁但系你有一次咧突然间咧就带咗两个女嚟， 系啊，嗰阵时好细个， 好细个喎，嗰阵系十零岁， 系 十零岁啊， 啱啱可能系中一或者细嗰个就唔知几多年班。 是啦，一个小学咧，一个系初中嘅。今日咧，真系多谢你，再次咧带呢两个女女嚟。Hi， 你好 Natasha。 Hello。 你好，另外一位咧就系 Helena。啊，佢唔系姓 Copio 啊，系 姓 王嘅两个。咁啊，真系呢个 Uncle Albert 咧睇住佢哋大。 系。 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系，竟然咧越唱越好。咁一陣間咧就會Natasha 咧，尤其是咧 show 佢嗰啲好有型嗰啲唱歌嘅，襯翻佢嘅形象啦，係咪啊？而家好鬼死咁有型啊，做時裝界啊，係咪啊？ 係 一定要Natasha， 你做時裝界嘅咩位置噶 ？design 啦， 可以話 styling 襯衫 ，styling 我襯衫添啊，唔怪得啦，襯成咁，襯得好特別㗎，好即係好有型，係好有型。咁但係佢唱歌咧都會襯翻佢嘅。image 嘅，我都覺得係嘅，佢有佢自己嘅。 應該先同佢傾下咧，對佢唱歌就我冇聽過香港啲女仔咁唱歌，佢真係好有風格。咁但係另外一個咧就好唔同喎。 嗱，其實咧佢今日嗱，因為 佢今日唔係嘅， 佢喺外國翻嚟， 啱啱落機啊，啱啱落機 holiday 就探阿媽咁啦。 係，咁跟住我又覺得佢過幾日都要翻去啦，咁我唔想話。 係啊，又要分開啊。 係啊，咁又黐得幾多就幾多啦。咁就 應該探佢啊，不如你而家翻嚟香港咧，同我哋香港嘅所有啲聽眾媽咪嗰啲 fans 啊，咁可以打個招呼啦。Helena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記唔記得你上一次上嚟啊？记唔记得啊？ 应该都差唔多10年前， 系十年前啦，系啊， 我记得好细个。 系啦，不过你而家仲以前冇咁怕丑嘅，细个唔知啊嘛， 系 怕丑嘅， 而家唔知。 系啊，你而家做咗工程师喎。 系啊，而家系，因为而家系多啲做 tech 嘅嘢，咁就冇咁多系。 喺面前見多啲人啊，見下嗰啲， 所以我覺得你 少咗， 醜咗好多， 少少，尤其是唱歌都有少少煩躁。 即係原來做工程師啊、IT 啊嗰啲咧，成日喺嗰個室內啦， 佢一見到我都會你介唔介意我叫一杯嘢飲啊？我點會介意啫？你我個女令你想飲咪叫咯，你介唔介意？咁個喎佢 咁斯文啊，咁斯文嚟嘅，哇！係仲要喺英國添喎，英國咁斯文唔好啊！妈妈咪会挂住你啊！你今天咧好开心啊！突然间我想起一只歌咧，就好啱你哋三个人一起唱，一个妈咪两个女。点解咧？以前有只好出名嘅歌咧，就系、是、个女咧就问阿妈妈阿妈阿妈咪啊，我大个咗会点啊？靓唔靓噶？啊，我会唔会都男朋友啊？嗰啲咧，啊，跟住咧，妈咪最后又答翻佢咧，你大，唉，唔紧要啦，随遇而安啦，咁样。好啦，最后呢只大家都识噶啦吓，即系当年 Doris Day 嘅歌咧，我都好中意唱呢只歌嘅。叫做 whatever will be， 或者用西班牙文就叫做 que será será。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á.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And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 Whatever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será. Spanish and English 一起唱先得噶嘛 ？Case la se la， 即系 whatever will be， 系咯 ，will be 吓，即系歌就短短地，不过咧就已经系讲咗咧一家人咧嗰啲温馨嘅场面啦。诶，头先一开声嗰个咧，真系似翻形象喎，有少少矜持，有少少真激激地啊，怕怕丑嗰啲咧，嗰只个小真系喎，两个女一个细个。 因为佢好耐冇唱过歌啦， 啱啊，啱晒啊，所以头先个 mood 就冇得定。咁啊，跟住一个咧就，喂，叫 Natasha 啦， 成日唱歌又。我喺屋企沖涼又唱，煮嘢又唱， 砰砰聲，又識煮嘢，唔係啩？ 係噶， 睇你樣唔似喎，真係。咁啊係喎，即係襯衫，即係配搭呢啲 fashion， 即係等於煮嘢咧，就點樣執啲料啦，乜嘢料襯咩料，好緊要煮嘢。 有事都要問佢啊，因為如果我想食一嚿魚，我即係西式嘅，應該點樣整咧？因為我哋食慣蒸魚噶嘛，咁點樣整啊？西式佢會教我。 係好多款嘅，真係，所以嗰個配搭咧，落啲鹽落多少少，或者落多啲，已經係另外一個世界。 係啊， 咁啊講起因為呢度一家人咧。多謝啊 Rita， 首先咧多謝你嚟我嘅演唱會啦，帶埋啲女嚟啦。哎呀，我哋十一月咧就好開心。首先嗰個感覺，我真係好融合，好興奮啊！所以我都唱埋一份，我扮完 Natasha 個男朋友嗰把聲音啦嘛。 因為我覺得我落嚟呢一度，我好似一家人咁，我唔知點解同你哋個個都係好 close 咯，個感覺就係咁咯。係 啊， 係啊，所以你講乜，你一打電話，我得閒一定嚟啊。 你要睇著，你睇著，你睇著邊時大噶啦都。 係啊。 sorry 啊 ，sorry 啊，加拿大，你益你啊 ，Vincent 啊，真系啱啱变咗四岁。 咁啊，坚哥又系识咗好耐啦。 坚哥系你阿 uncle 啦。 我啱啱出嚟唱歌嘅时候就佢伴奏咯。 系啊，阿坚哥系我哋呢一行嘅老 前 辈啊， 系我要你叫你前辈咯。 啱噶，叫前辈冇得顶嘅，所以咧佢啲前辈歌咧全部都好掂，全部你话咩歌佢实识弹。 实识 嘅，实识嘅嗱，我哋咁样咧，我哋唱嗱，因为咧我哋要。慢慢改的形象就是魏依山呢就是个名字叫做 Carpio、很多人都以为你是不懂中文的以前啊以前现在整下整下呢就哇又做评判啊又做老师啊咁 我懂讲啫我懂讲但我不是好懂睇囉 冇错啦是啦咁所以要每一次呢出来唱中文歌呢你都要带你而家呢本嘢。 但是你知唔知道有时我啲学生佢都会睇我嗰啲英文㗎。 啊 是啊因为尤其是如果我教一些讲普通话的、他想知道广东话呢我怎样拼啊因为如果他要唱一只广东歌的时候呢、他讲开普通话嘛那咬字 他不懂怎样写他会拿我的来看看 用英文拼还容易一点。 佳佳都是这样的那时候佳佳你借给我看看老师那就给他看咯看了之后哦咁佢知道點樣咬啦，點樣發音 啦。咁位醫生咧就喺香港大嘅，所以咧就係喺學校你可能讀唔知讀法文啊啲。 係要讀法文嗰陣時係啊。 咁又冇讀做中文。 媽咪冇俾我哋讀中文咯。 講就容易啦，容易啦。好彩你兩個女識唔識中文啊？ 識。 識唔識寫啊？ 識。 哇，咁叻啊！好嘢！我即係拍手掌，我最中意嘅嗰啲即係屋企本來講英文嗰啲咧，識寫中文，識睇中文，好緊要 嘅。因為佢哋而家會知道，有時你如果要去 任何地方、 地方有中國人嘅話咧，或者 任何地方啊，而家即係你喺香港，你唔識中文，你真係。 所以就算我細女喺英國做嘢，但係都識睇中文，咁我都好 proud of 你。 我去咗九年翻嚟寫，我識寫，我啲屋企人都全部嚇親，我都仲識點樣寫。 好嘢，因為你小學一路有學中文嘅。 頭先我叫佢讀歌詞俾我，佢都識讀啊。 梗係讀啦，好嘢，好嘢，好嘢，真係 keep up 啊，一路啦，唔好放棄，千祈唔好話誒耐冇講，我唔記得咗點咯咁啊。睇同埋寫住難，不過唱咧就易咯 ，Rita。 係啊， 你一分分鐘需要你。 好啊。 你唱俾兩個女聽啦，趁住佢哋喺度。 識唔識啊？你哋。 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当乐趣，共你相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客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丢失咗你，花去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过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心满意。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时时阳光空气，你时时阳光空气，你时时阳光空气。 你哋会一起唱添， 啱啱猛咁指住佢系， 我有唱和音噶， 好温馨噶，真系三个咧，即系一三母女一起咧唱歌，我谂即系好难得喺屋企有冇试过咧？以前 以前会 咯，细个以前细个有冇细个妈咪唱嘅时候，你哋跟住唱噶啦， 细个都会嘅， 都有噶系咪啊？ 会噶会噶，尤其是阿家姐咯，家姐会嘅，阿妹后尾仲。更加中意咯， 系咪因为你又上紧堂教紧学生，佢哋买嚟？ 唔系，因为喺学校有时我都会去佢哋个学校咧，去帮佢哋做一啲、 哦、 即系学校嘅performance 嘅，即系我会去 lead 佢哋点样唱嘅，会咁样做嘅。咁、哦、阿妹咧就比较系即系喺学校个 choir 咯，所以佢把声唔够家姐厚咯，家姐就学校唔收佢，因为把声太 劲得滞， 唔系唔同嘅个声唔同， 系咯个声唔同。 佢系啊，因为佢一唱诶 choir。一个突咗出嚟， 系因为佢细细个已经把声好粗啊，把声 唔系好好响嘅，佢而家一阵间都会同佢倾下啲 style， 同佢等佢即系演下嘢先，佢真系可以演嘢噶，佢有时唱嗰啲咧，香港都冇咩人咁样唱歌嘅。咁啊，多谢晒，哇！头先你分分钟需要你咧，即系连你个老友都应该赞啊！你个老友叫阿 Lam 啊嘛。 Uncle Lam 咧，即系同你哋之前换咗一张唱片就系、是、唱三人行。 三人行啊，系啊，有啊有啊，因为上次我做呢张 HiFi 碟嘅时候，我有问过佢，我有咩歌可以我哋一齐唱，咁佢即刻话三人行，咁跟住就佢去 guide 我哋咯，佢、 哦、 做我哋嘅监制咯。 不过你啊，即系唱得真系好鬼好听， 似唔似好似啊？ 梗系每次啦，玩啫。不过佢又系即系，我觉得即系唱歌咧，最重要咧，即系作为一个咁受欢迎嘅歌手，更加啦，就系、是、个风格。 系 一开声咧，已经系知道系佢嘅。系呢个系好重要，好重要。 Uncle Lam 就系我参加14岁参加唱歌比赛嘅时候咧，佢就系个 评 判咯。跟住就睇住我大咯，又跟住睇住你哋大咯。 喂，有一只歌咧就Nat King Cole 同埋個女啊， 嗯、 Natalie Cole 啊，就合唱咗嘅。 系、 有冇合唱到有啊 ？Natalie Cole 自己又再唱， 佢自己又再唱， 但系 Nat King Cole 唱先嘅。 系 咁所以咧呢只歌咧又好合啊！今日咧我哋一个 family 咁样好温馨嘅。咁但系呢只歌我好喜欢嘅，亦都好多歌手咧再次重唱，乜嘢风格都有。不过我哋今日咧就揾阿 Natasha， 即系大女啦。用你嘅个人独特风格去演绎呢一个字叫 L O V E， 容易啦，唱俾妈咪听。跟住阿妹都可以加埋喎 ，Elena。 Yeah,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is for the only one.Game for two. Two in love can make it. Take my heart, but please don't break it.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 You are done. 媽咪嘅心。 哇！媽咪睇咗兩個女，真係唱得咁鬼好聽。 唔係，有時會見到兩個嗌交，而家冇啊，兩個好 loving。 你尤其去咗英國，好有好少見啊嘛，肯定呢個姊妹情深啊嘛。喂，頭先咧就聽到 Natasha 啦，同埋 Helena， 咁啊近啲嗰把聲，尖啲嗰把聲就係 Natasha 嚟啦，好明顯啊。咁我以為你真係，如果我唔睇住樣啦，譬如你就咁俾個錄音我聽啊，我以為你生咗兩個黑妹啊。好像黑人唱歌咁啊，Natasha 啊，我 Natasha， 系啊， 你咪好中意噶，好中意啲诶，好 都中意嘅， 黑啲， 因为我觉得佢 soulful 啲， 系啦， 即系你 express 到自己， 系啊， 想嗰啲 emotion， 所有嘢都可以。 我哋以前叫 soul 啦，如果喺啲真系黑人唱咧，先有嗰种味道啊。不过呢啲都系遗传嚟嘅，系咪啊？一代一代，第三代啦嘛，你已经。 因為佢細個我就俾好多啲黑人嘅音樂佢聽嘅。 你爹哋有冇影響佢哋？ 有，當然有 啦。一細細個佢哋好細個已經即係 lead 住佢哋。 有㗎，跟阿爺公公學吉他咯。 公公啊，哇！公公嘅大師嚟嘅，香港嘅真係我好崇拜佢嘅細個，真係個哇好鬼犀利，真係。我細細個開始學彈吉他咧，就哇乜呢個人咁犀利， 好叻， 好叻，好叻，即係大師級。好咁啊，当然啦，九点半啦，九点半咧，我哋还有两个半钟头慢慢玩啦。因为今日咧会有啊 Rita Capio、韦尔山同埋佢两个女女 Natasha 同埋 Helena 一齐一家人嚟同我哋一齐玩。当然仲有 Vince 同埋坚哥，仲有我。一阵间新闻后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从事中英街检查站的工程已经接近完成，他今朝到现场视察用作通关的人面辨识系统的安装和测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而配合稍後中英街檢查站推出的先導計劃，提升檢查站處理人流的能力，促進將來的旅遊發展。鄧炳強在社交網站說，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重置的中英街檢查站將會在今年第四季推出先導計劃，將會使用人臉辨識科技便利通關，方便進出中英街的人士。地产建设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梁志坚认为，本港楼市已经见底，应该会慢慢反弹。梁志坚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楼市无论怎样都要视乎经济发展，如果经济不好，楼市无法上升。他认同首要关键是内地经济改善，内地最近推出多项措施，本港股市继而急升。股市是一个起点，如果经济能够复苏，地产就会好。梁志坚说，最近地产商再推盘，价格已经止跌回升，认为弹丸之地的香港经济反弹会比其他地方快好多。以色列有传媒报道，负责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交换被扣押人员进行调解和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官员表示，哈馬斯領導人辛雅爾現時只是用紙筆交流，不會再打電話。官員說，這次是辛雅爾在一系列暗殺事件導致哈馬斯和黎巴嫩真主黨部分要員遇襲身亡之後作出的決定，對調解工作構成挑戰，但是打破辛雅爾可能已經在以色列空襲之中喪生的猜測。官員又提到，辛雅爾身邊很可能有被扣押人員。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布片段，指今輪以巴大規模衝突為中東帶來深遠影響，不單止摧毀大批巴人的生活，被扣押人員仍然未獲釋，親屬承受巨大煎熬，衝突更加蔓延到黎巴嫩，形容槍炮是時候停下來，讓苦難結束。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有一两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二同星期三早晚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DJ 培训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49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入围者正在接受专业训练。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会同大家报道学员们的精彩时刻，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同埋风骚快活人的我是 DJ on air， 以及即刻上我是 DJ 专业收睇更多幕后花絮。 有音乐快乐全给你，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穿 cancel 的女人音乐剧改编自钱玛丽的同名原著小说，故事以70年代的香港作为背景。 音乐剧由岑伟忠创作剧本和歌词，高世章作曲和编曲，在2021年由中英剧团搬上舞台。 音乐剧主要我们围绕钱玛丽和她四个姊妹的爱情路的起起跌跌，但其实爱情路上面的故事是一个表象来的，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寻找人生幸福的意义是什么。 后来两位创作人再将剧本和曲词修订完成定本，在今年度出版《穿 cancel 的女人》音乐剧剧本集。 再请编著岑伟忠介绍一下剧本集的内容。 这个剧本集我们有剧本连埋歌词，还精选了两首歌的乐谱，有国语版和粤语版的，再加上我就邀请了一些名家为我们里面的歌曲和里面的内容做一些导读和分析的文章，亦都有我和高世章的创作历程的访问。 剧本集同时收录了粤语和国语版本，希望将这一套香港音乐剧推广到更多地方。 但是要将作品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挑战都相当之大的。 翻译做国语的时候，因为国语的紧音字和同音字很多，它需要更加多的篇幅去呈现粤语有的效果。另外就是我们要选字，无论是马来西亚、新加坡或者是台湾或者是其他华语世界的地方的人，他都有共同使用的国语或者普通话词汇，希望每一个地方的观众他都能够听得明，有共鸣和看得到。 穿 cancel 的女人音乐剧剧本集， 编著岑伟忠， 蓝蓝的天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nest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s, be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n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s said, ah,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ce raindrops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29度的气温好像凉了少少了，因为秋天已经越来越接近，其实已经到了秋天了，不过我们是凉得慢的今年。不过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呢就相当之温暖，因为有韦医生和两个乖女来了，即是 reunion 应该可以这样说，因为真係啊，細女咧去咗英國好多年，係咪啊？讀大學喺嗰度讀啦，讀完之後咧又唔翻嚟喎，喺度做嘢，咁啊啱嘅啊，女大女世界 啱嘅，冇啦。 因為佢真係佢自己中意喺嗰度做呢一份工啦嘛，不過做 I T 都好嘅，即係嗰啲通訊咧就熟悉啦，可以隨時隨地就同媽咪即係可以。 所以佢翻嚟啊，阿女啊，幫我整呢啲嘢，我好快佢幫我整。 WiFi 撈唔到，你可唔可以幫我？ 系喎，即系咧，即系开心嘅，佢睇住啲女咁样吓，即系除咗自己中意唱歌啦吓，佢好有成就，我觉得吓，唱歌最好咧就系点咧，即系唔系好似我哋咁啦，做咗职业咧就真系好似有少少点讲咧，如果你有份工自己中意嘅，然后咧又再中意唱歌咧，就仲开心啲。 我谂我咁大个人咧， 未做过第啲嘢。 我做过三份工噶咋？ 系咩？ 真系噶，第一份喺酒店咧做咗一个月，系做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帮人哋 call 车嘅。咁仲有一个就系喺海运大厦做 sales， 做咗一个月嘅啫。 又系做一个月之后就觉得 之后就冇做过啦。唔系啊，因为爸爸唔中意我做，就捉咗我去唱歌咯。 哦，系咧，都系遗传嘅，因为爸爸系一个即系。咁出名咁资深嘅超级音乐人， 咁佢 应该嘅， 佢觉得唱歌可能会适合我多啲，所以就俾我试咯。 系、好彩，因为你而家咧就唔可以桃李满门啦，一路咁样将佢传承落去啊嘛，我哋叫做咁啊，是难得咧就系、是、即系姓 Carpio 嘅，咁但系咧即系。譬如Teresa Carpio 咧，佢好後期先至唱中文歌咋，嗱、因為嗰陣唔興嘅當初，咁誒你就好多啦，咁誒差唔多你唱已經係中文歌好流行啦嘛。 係咯，但係初頭都難嘅，我記得我入行嘅時候，因為我係都係英文歌開始先嘅，咁跟住一參加唱歌比賽嘅時候，我都係唱英文歌嘅，咁跟住就興曬中文歌啦。咁我又覺得我應該就唱得唔係咁好，因為我可能係唔識睇中文啦，咁唔係好明白啲歌詞點解，所以我覺得 中文歌對我嚟講都難嘅嗰陣時係。 誒難唔到你啦，不過而家就 而家好啲啦。 咁因為好啲嘅，直情嗰啲教人都要唱中文歌都得啦，係咪？即係而家呢啲中年好聲音嗰啲好多都係你徒弟嚟。 咁唔係。 喂，呢一隻阿倫嘅歌啊，你即係我好少聽到女仔唱。 我其實好中意呢一隻歌。 好啊好啊， 我真係好中意呢一隻。 我哋都好中意啦。 好，我哋嚟啦。 忘不了你，原曲咧就係阿倫真功啊。 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直相处，也忘不了你。相变，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我已是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直相处，也忘不。情深一片，谁与我终身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直相处，也忘不了你。 魏依山嘅《忘不了你》，阿 Rita， 你教唱歌咧，啲学生多数学英文歌抑或中文歌多？ 英文歌有，但系 中文歌多，即係唔同嘅，即係我教嘅人係有唔同，有一啲係生意人，我淨係想應酬唱得好啲嘅 中文歌啦， 有一啲 係 咁嘅，有啲後生啲嗰啲就中意唱英文嘅，即係你叫佢唱中文，好似好難為佢咁樣嘅，即係咁樣個，即係佢哋中意嘅。咁啊，亦有一啲好細嘅咧，小朋友都有咯。 哦， 我最大嗰個學生係86歲。 嚇！係。最細嗰個可能幾歲， 係真係5歲到咯。 不過啱嘅，因為咧唱歌係真係不分年齡。 係啊，同埋你中意乜咪乜咯，唔緊要，你最緊要唱得開心咯。 係唱得開心，唔一定要話要參加比賽，或者唔一定要得獎。其實咧，即係自己唱得開心就得㗎啦。 係啊， 或者咧開心之餘咧，即係我覺得有少少 improvement。啊、有啲進步咧，接住佢就會好開心。 係啊，佢哋自己知嘅，即係當佢哋自己有進步嘅時候咧，咁我更加開心啦。當然， 女咧，阿女喺英國翻嚟嗱，你佢本來咧，佢今日咧就嚟探班嘅啫、啊，因為你又中意黐住佢黐多幾日啊嘛，佢就走啦嘛。咁、 啊、 但係而家咧，你因為嚟探班咧，Uncle Albert 就唔會放過你嘅，因為你細過嚟唱過歌，咁而家咧大過咗10歲啦，都要再唱嘅。咁啊 ，Helena 咧，而家就英國，咁啊，你應該都會即係遲啲會好掛住媽咪啦，掛唔掛住屋企㗎？呢咁多年， 一定會， 一定會啊！ 佢以前就好中意咩咧？我瞓咗覺咧，佢都要吵醒我嚟 FaceTime 噶。咁我 初初去啊嘛，好掛住。 咁跟住一撳個電話，咁啊，唔係初初嘅時候，係近呢兩三年佢有咁樣嘅。咁我一撳黑掹掹嘅，佢話做乜黑掹掹啊？你喺邊啊？媽咪，我話我瞓咗覺噶，但我都會起身同佢傾。 啱啦，呢個即係黑掹掹喺個被竇裏邊嘅 FaceTime 咧，就呢只歌就啱啦。輕輕柔地咧就話我好。贴近你啊，贴到咧就差唔多咧喺个被窦嗰度咧就一齐喺度唱歌，一齐倾偈。个名当然叫做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Together and decide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d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 and starlight in your eyes so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To be close to you, close to you. to you, Rita. 哇，越 close 越好啊！嗱 ，closer, closer, closer。系啊，咁啊，而家都系几好嘅，有 FaceTime 可以啊，黑掹掹咁样夜晚瞓醒，未瞓醒嘅都可以，大家可以面对面倾偈。咁啊，当然我都唔使叫 Helena 会打多啲电话俾你，佢自动会噶啦，佢自动会吓。咁同埋咧，头先同佢倾偈咧，哇，佢喺英国好好丰富嘅啲节目吓。打篮球啊，竟然 系 女仔嚟噶，打篮球咁犀利，好细好瘦啫喎佢。 佢一入门口嘅时候，我见到佢只脚，做咩瘀晒嘅只脚？咩事啊？ 佢纹身嚟嘅，纹身。 佢话佢咩喎？佢打篮 球 rugby， 俾人踢咗一脚咁样。哇！咁做阿媽梗係會肉赤噶嘛，見到哇咁耐冇見，黑掹掹嘅只腳咁啊，真係 有隻女仔嚟噶嘛，即係我都估唔到有女仔中意打 rugby。 我以為我睇錯咗嗰張相，佢 send 俾我咩嚟嘅 rugby 唔係嘛 rugby？ 因為我細到大都中意做運動，但係你知英國係好多唔同嘅運動，喺英國香港都少有啦，即係少香港嗰啲都係 rugby 好少啦。 係啊， 咁仲有咧？ 咁都有行山，因為我哋領養咗隻狗啦，咁我哋都有好多行山，見到好多唔同靚嘅地方，咁係咯，亦都有去攀石啊咁樣。 哇！唔好再講落去啦，再講落去咧，即係阿媽即係會好越嚟越驚嘅，睇到個樣好驚。 唔係，係室內嗰啲攀石嘅，佢唔係嗰啲真係。 佢又 send 過一啲相俾我睇咧，佢喺啲郊野嘅地方咧，啲 woods 係咪 woods 嚟嘅入邊，喺嗰棵樹度。就唔知整咗一個嗰啲咁嘅，係咯， 吊牀喺度瞓。 咁我喺度諗，你係咪喺嗰度過夜㗎？咁凍 過一日咁樣咧，真 係 天氣好。 好彩係大女啊 ，Natasha 就喺香港做嘢嘅。係。咁你即係 fashion 嗰度要做好多嘢啦，一陣間再問啊，點樣襯衫啊？有個職業叫襯衫嘅，原來。 係啊。 咁啊，不過咧，我就想問咧，頭先即係我都。由細睇住佢大唱歌啦，咁但係佢細細個已經係呢差唔多呢啲風格。嗱，如果任你揀，你覺得你自己應該，如果你係一個歌手，職業歌手，你想做咩風格嘅歌手？ 應該都會係 R&B 嘅。 R&B 係好明顯。 所以近幾年啦，咁同媽咪有時都會去唱歌嘅話，咁都會學多咗講翻正啲普通話，因為普通話反而有得玩 R&B。你話廣東話可能少啲， 冇啊，好少好少係啊，普通話好多。 因為四聲，所以易啲咯，係咪先？但你話佢 flexible 啲， 容易轉嚟，因為你廣東話一轉咧，直情。 唔 係嗰個字嚟 㗎，係啦， 個 meaning 都唔啱嘅，所以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所以廣東話 R&B 唔係好襯。不如咁樣，而家即係我哋玩一隻，即係咧，真係佢唔係好似本港嗰啲中國人歌手嘅，即係一啲都唔似嘅。佢真係好有R&B 嗰啲，我之前話佢黑人歌手咁樣。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fame. Some people live for the power, yeah. Some people live just to play the game. Some people think that the physical things define was within, and I've been there before. That life's a bore, so full of the superficial. Well, some people want it all. I don't want nothing at all. If it ain't you, baby, if I ain't got you, baby, some people search for a fountain. The promise is forever young. Some people need three dozen roses, and that's the only way to prove you love them. Oh, hand me the world on a silver platter, and what good would it be with no one to share? If I ain't got you, if I ain't got you with me, baby. 恭喜你啊 ，Rita， 你个女又唱歌好掂，好高水平。哦，仲有好多歌，仲要唱国语歌啊 ，Natasha 一阵啊，一阵间新闻报告后唱国语。 Take you. your soul if you let them, but don't you let them.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呢个朋友叫做 Albert Au 欧瑞强，我哋二千零歌再唱就逢星期日就做你个朋友，将呢啲咁好听嘅英文歌、中文歌啊，同你一齐分享。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由现在到凌晨十二点咧，还有成两个钟头。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头先已经同我哋唱咗好多歌，啊，唱咗一个钟，但系咧，我哋都好似啊，就即系重聚咗好耐咁样，有好多偈倾啊，好多歌唱啊。最重要咧就系啊，韦医生咧就带咗两个女嚟啊嘛。咁啊 ，Natasha 咧就嚟过，有冇三次？起码有啦，起码添 ，at least 系啦。咁啊，咁啊 ，Helena 咧应该第二次嚟嘅，系细女啊，因为佢上一次系十年前。咁咧就你唔好十年后先再翻嚟喎。 十年之约。 系啦，咁如果你下一次帮佢十年再翻嚟咧，佢又再带下一代翻嚟，会唔会啊？你会应该拍紧拖啦嘛？会啊，我谂会啊，应该差唔多你十年。那个女可能已经五六岁了， 我不想做阿婆婆， 不想做很快的了，都要的了，眨眼眼你不要眨眼，一眨眼又会十年的了。 哇，我不想做阿婆好像很大个的了，我想想 不要紧了， 有你哥哥在这里，我做你长辈好吗？ 好， 然后跟你出去撑船仔。 好， 是不是的？我懂得的。通常那些以前的人呢， 在美孚新村那里。 哇，你竟然懂啊？你怎么会知道 的？我真的有些朋友走去撑的。 我就撑过啫。 撑艇的嘛，那些叫做撑艇。 是啦，撑艇仔。以前呢就美孚新村那里出面是一个海来的。那里呢就有艇仔租的。咁咧，通常咧就拍拖咧得兩樣，一係睇電影，一係就撐艇。咁所以咧，許冠傑嗰啲咩《雙星情歌》都係撐艇就係咁解。 因為嗰陣時咧，就我好驚嘅，我唔敢去撐噶，因為我唔識游水嘅嗰陣時。係 啊，其實危險噶，如果唔識游水。 而家我識游啦，但係我都驚。 好啦，嗱呢一個唔使驚，因為唔係海嚟嘅。在一个池塘，即是有些中式那些，有个亭台楼阁那些，有个九曲桥啊这样的，有个胡须佬呢就即是不知道为什么，咦，离远看以为是鬼佬，但是近看咦是中国人来的。就揽条丝巾咁样咧，着件唐装嘅，喺嗰度抢嘢个，系分咗尴尬添。不过又挛毛嘅，咁又露出马脚。咁啊，林子祥啦，吓我哋鬼佬祥咧，就以前唱呢只歌真系不落定，即刻成为金曲。系因为咧，西人好似个西人嘅风格，唱中式小调嘅歌，系咪好独特？不过今晚二千靓歌咧，就系男女合唱，我觉得仲啱啲。 好， 因为咧系以前都话啦。撐艇拍拖噶嘛，係咪？中式啲喎，喂 Rita。 好， 啊，扮翻呢個即係小鳳仙裝嗰啲咧， 我唔好睇嘅， 文初裝，係啦，嚟啦，彈曬呢啲洋琴啊！ 竟仔细欣赏。平湖若镜，水中的影子也相，这光景最难忘。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沿前线线照映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 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香，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仿似画在湖上，愿终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 闪闪金光轻飞跃，淡淡湖上晚风吹过水香， 斜阳又似胭脂染在面庞上，这一刻最难忘。 我都未试过啫，同女仔一齐合唱呢只歌，原来几夹噶喎！呢一只歌应该男女唱都得噶噃吓。咁诶，呢只歌就要在水中央，唔使讲啦，熟到不得了，即系好香港式嘅一只香港嘅流行曲，因为由中由西吓，即系外国就冇呢一种嘅，就一定系我哋香港先会有。当然系在水中央，睇个钟系十点十七分咧。我头先咧就同阿大女 Natasha 咧就倾偈，哇！佢唱嗰只 Vine Gajul 咧，即系直情就系一个外国嘅，可能系黑人嘅歌手唱嘅嗰啲风格。你可唔可以即系将佢变成咗？即系嚟呢做时装系啱嘅，即系佢成日都会变噶嘛吓，即系嗰啲叫 mix and match 啦，咁啊系咪啊？咁你咩衫唔系一定要成套成套噶嘛？ 唔一定嘅， 唔一定啊，最好唔好添啊！咁你个工作就系咁啊嘛，即系将一啲唔拉更嘅嘢摆埋一齐就好好睇啦。 同埋因为每一个人嘅个人风格都唔同， 冇错。 咁你要揾一啲系，佢会觉得中意嘅。 你唔系我想问你，你个工作你头先讲咗一句就啊，我负责即好似衬衫咁样，有一个工作系咁嘅咩 ？Style expertise 咯，叫做。 咁你同乜嘢人去衬咧？ 同个 model 公仔， 客人 哦，佢嚟买嘅时候，哦，系， 因为佢哋有 你见到佢个咩身形、咩风格， 佢中意咩颜色嘅喜好啊，嗰啲都可以为佢而打造一个佢自己会中意嘅 哦 造型啊， 明白明白，应该系嘅，系一个最好嘅，即系推荐者应该系咁，唔系就话。这些贵一点你买了。 不可以这样的嘛。有新东西。 总之呢，即你现在唱这些国语，我就想你即将跟刚才你自己的风格用国语唱，即是 R&B。那呢就等于这些歌的歌名一样。无论唱歌，即是将英文就变成广东，变成国语。又无论你将你那些名牌衫又变成可以一个 mix and match 的最佳配搭。都是没那么简单，这个最佳答案的。我知道的，不过不知道怎样配搭，听一下先。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特别嘉宾 Natasha Wong，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在

哇 maybe 啊，唔知咩事啊嘛。 我而家好低調。 唔係，我好記得嗰陣時有即係出 HiFi 碟嘅時候，有叫佢不如唱歌。咁佢有少少係抵受唔到壓力，娛樂圈裏邊啲壓力 啊。即係有少少抗拒，都係唔好唱辣咁樣，玩下冇所謂。 太多嘢，我諗你知道嗰個比賽係。好多好多個 round 噶嘛，同埋好短時間就要你學好多隻歌，咁我唔知佢會唔會抵受得到呢一樣嘢咯。 真係沒那麼簡單嘅，唔係話淨係唱得叻就得嘅。 係啊，同埋你自己得唔得咯？你 hand 唔 handle 到嗰樣嘢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不過你會有少少有少少問題嘅，如果真係佢參加咧，咁你同啲評判太熟啊嘛，分分鐘佢派喎，不如咁啦 ，TVB 話：，哎，我派呢個俾你啊，姓黃嘅，我派俾你啦 ，Richard。 我唔要呢個俾人教，自己個女唔好自己教，俾人哋教。 係，我就教咗佢成世咯，你唔好俾我。 唔係㗎，佢細個嘅時候你同佢講，佢唔聽㗎，反而而家佢大過咗，佢聽喎，佢真係會聽。 不過佢有少少變，即係我覺得好得意啊！我諗佢自己未必知道，即係譬如我呢個 uncle 咧，即係幾年可能一兩年見佢一次啊，呢個即係睇住佢變嘅。 係啊， 佢而家開放咗好多，佢當初都好似即係唔知點樣嘅，佢又唔係收埋自己，總之佢唔係好聽你。 係啊， 即係我有我嚇，即係咁樣嘅，好即係有少自我。而家可能出嚟做嘢啦。 我哋有時咧一齊去聽歌咧，佢又介紹啲好聽嘅歌手俾我聽。好開心咯！ 我諗啊，即係對於音樂嚟講咧，係即多啲方面咧，即係可以將自己嘅音樂領域咧掹闊好多。 係啊， 尤其是自己嘅女添啦。係阿 Vince 啊，彈啫嘅阿 Rita 中意啊，佢話許冠傑有隻歌叫《印象》啊，你唱親嗰啲歌我都中意嘅，中意聽啦，起碼咁我成日都唱。哦，听下你唱先。 谁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走得失去乐场。谁令我仿似初恋再遇上？我心中蕴藏爱已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常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分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分不清去向，留下了 这个深刻印象，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表署名《港澳评价》文章，表示国家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国家好，港澳会更好。提到今年以来，根据港澳的需要，中央接连推出多项政策，接下来更多惠港惠澳政策措施将会继续推出。文章提到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特别提到中央在九月下旬推出系列金融和财政政策组合拳，迅速產生強大積極效應，顯著提振市場信心。文章又提到港澳積極把握國家賦予的獨特地位和功能作用，發揮高度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等的優勢，當好改革試驗田、開放橋頭堡，必將乘勢而上，實現港澳更大發展，有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香港和澳门同胞一定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今年截至九月共拒绝23,500多人入境香港，占整体旅客0.07%，当中八成半被拒入境的原因是来港目的有可疑。他说入境处有责任为国家守好南大门，要维护治安，防止不受欢迎人士进入香港。他强调香港要有稳定的治安，才有繁荣的经济发展。郭俊峰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提到，在9月3号与航空公司试行互动式预报系统，在旅客登机来港之前，航空公司预先向入境处通报，处方会回复航空公司是否容许有关旅客来港，以便更有效阻止不受欢迎旅客来港。他强调香港居民不受这个系统影响，有关系统预计在出年年中全面推行。有调查发现，青年认为置业的重要性以十分为满分，中位数直达到八分，反映置业对于青年较重要。對於置業的考慮，選擇購買私人住宅和居屋的受訪者分別都超過六成。公屋聯會、香港青年會、九龍青年聯席會議和新界青年聯會共同在上個月進行網上問卷調查，收回300多份，發現有大約三成受訪者可負擔的樓價是少於200萬元，有兩成受訪者只可負擔200至299萬元樓價。負責調查的組織建議，在增加更多置業階梯和單位供應的前提之下，可適量增加青年人的居屋配額比例至不少於兩成，並進一步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的項目。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有一兩陣雨，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二和三早晚有一兩陣雨。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呢位超新星林永浩胜在够了解自己啊！ 嗰阵系中四升中五啦，留级啦，适逢有改制啦，咁我计过个时间都未必有五条二，嗰阵就谂不如去读个机械工程嘅职专文凭啦。 今个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同见证林永浩嘅展翅之路。 2024香港单车节全速突破界限，向目标全力冲刺，精彩又点只系咁？今年仲喺西九文化区举办嘉年华，集合本地餐饮、运动、单车主题市集，仲有大型打卡点。10月13号，欢迎大家一齐嚟参加。请留意当日封路同改道嘅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喺人多挤逼嘅地方，请遵守秩序。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极端天气肆虐、濒临崩溃之际，如果人类嘅命运交喺你手上，你会唔会尝试改变未来呢？香港青年艺术协会同西九文化区合办嘅音乐剧《末代少年》，故事就系同气候变化有关。听下香港青年艺术协会助理演艺计划经理孙嘉熙卡文嘅介绍啊！ 《末代少年》嘅背景系嚟自2055年，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青少年被吸引到一个咩都冇嘅荒芜，原来佢哋都系拥有神秘异能嘅水晶之子。呢班水晶之子在废墟徘徊的时候，发现上几代人无视气候变化警告而引致的厄运，但现在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呢班水晶之子的手上，究竟他们会怎样做呢？相比用言语或者说教的方式去告诉大家听气候变化的影响和严重程度，我们更加希望寓教于乐，令到观众感同身受，可以创作心灵奇境的体验。 故事以外，这次音乐剧的筹备工作都响应环保。再听下卡门的介绍。 在服装设计上，我们都邀请了法国新晋舞台服装设计师 Nola Clavel 去合作，联同了香港时装非牟利团体 Redress。 今次的服装大部分是采用回收衣物，升级改造了成为新设计，去给演员和舞蹈员在台上演出的。咁我哋亦为咗响应环保啦，今年都冇印刷纸本长康，邀请观众去扫描 QR code 去睇电子长康嘅 音乐剧《末代少年》，11月7至9号，西九文化区自由空间大盒。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I am just a poor boy, though my story seldom told. I have squandered my resistance for a pocket full of mumbles, such a promise as. All lies are just, till a man hears what he wants to hear and disregards the rest. When I left my home and my family, I was no more than a boy in 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in the quiet of a railway station, running scared, laying low, seeking out the poorer quarters where the ragged people go, looking for the places only they would know. Lie, lie, lie.Asking only workmen's wages, I come looking for a job and I get no offers. Just a come on from the whores on 7th Avenue. I do declare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was so lonesome I took some comfort there. Oh la la la la la la. my winter clothes and the wishing I was gone, going home, where the New York City winters are bleeding me, leading me, going home. In the clearing stands a boxer and a fighter by his trade, and he carries the reminders of every glove that laid him down or cut him till he cried out, and his anger and his shame. I am leaving, but the fighter still remains. La la la. 到咗10:42，我哋还有哇喺个几钟头时间嘅2000名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欧布拉欧雪强。我哋今日嘅拍档当然啦，又系铁脚嚟噶啦。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 ，thank you。咁我哋头先提到 boxer 咧，就真系唔系围殴嘅，唔系围打嘅，就系即系。坐埋一齊咧，大家好似打邊爐咁樣咧，家常便飯。然後咧就講下往事，最開心嘅咧就好似團年飯一樣啊！咁啊，韋爾山咧就帶咗兩個女嚟，咁誒頭先講咗啦，嚇兩個女兒都有表演過唱歌，咁啊因為我都睇住佢大，竟然咧喺呢個節目度睇住佢大。你想想我們的節目多久啊？你哋 係 啊？你知唔知啊？阿細女，你知唔知我哋呢個節目幾多年啊？ 估下。20年、 啊、我同你的年纪差不多， 24， 冇错，你都是24、25岁到啦， 系啊， 即系 going to be 25， 唔系 going to be 26。 6 OK， 即系差唔多啦，系啊， 今年先提啫嘛。 诶，其实我都想问下嗰啲20几岁啲女仔咧，即系如果突然间去到30岁，你有啲咩感觉嘅？会唔会惊？哎呀死啦！点解？我听过有啲女仔讲 ，very exciting， 我好想快啲30， 点解咧？ 點解嘅？ 點解嘅？ 因為我會大啲，我會成熟啲，我會賺多啲錢。 因為你做呢個工作嘅問題咧，可能係咪？因為你做嗰個工作咧係即係成熟啲好啲嘅，係嘛？因為要咩啲？ 因為我見過你啲朋友咧，去到唔知28、29嘅時候咧， 好驚咁樣啊！ 好驚咁 死啦！我就離心啦，即係嗰啲咧。 係你啲朋友咯， 係會嘅，係即係我諗。 嗰啲叫咩危機啊？咩中年危機啊？ 咁啊，未到中年。你不用怕，參加中年好聲音都要35歲啊，其實都少少夾硬嘅，35歲點係中年啫？ 咪係咯， 係咪啊？有排都未到啦，40歲樓上啦就差不多啦，45歲到啦就當中年啦。任你噏嘅啫，因為咧喺聯合國係真嘅 ，officially， 聯合國咧就30歲係年青人嚟嘅。 嚇，真㗎？ 係係啊係啊，40都好似仲係。真係噶，當係年青人嘅，係真嘅，係真 的。你做咩搬過去？ 係啊，係幾好啊，幾好啊。唔係佢喺 New York 嘅，係 OK 嘅。聯合國。好咁啊，即係如果誒講起呢樣嘢咧，就因為同啲歌有關係啊。咁啊，韋爾山嘅誒，因為身份唔同啦，自細啊，即係爸爸已經係音樂人，由自細咁樣喺音樂世家長大，跟住咧就。 啲女咧就應該都會受你薰陶，所以佢哋識咁多舊歌，係咪因為咁解？ 唔係咁噶，初頭咧，我有講過話，喂，你唱下呢啲舊歌、standards 啊，係對你有好處，但係佢哋唔係咁睇噶。咁後屘咧，有時有一啲嗰啲咩翻唱曬啲舊歌，但係係個你細個成日睇嗰個咩嚟噶？好多歌唱嘅。翻唱翻曬以前的歌， 嗰陣 Glee 啊 ，Glee 啊嗰啲咧，佢好多唱翻曬以前我哋唱嗰啲歌啊， 好興 嘅，所以佢哋識咯，而家咪就係、 是，唔係啲新嘅歌手唱， 係啊，唔係我特登去咩嘅，但係佢有時有時佢就係原裝嘅，咁但係有時佢會覺得嘅，咦？點解你會識呢只歌？我呢只舊歌嚟嘅，你唔好以為係新歌先得，梗係舊歌嚟嘅。 我哋就當然係中意啲 standard 啦，啲舊歌啦。咁但係阿細女咧，即係真係廿五歲啦嚇。咁誒頭先唱呢個 Close to You Carpenters， 跟住咧我哋又要經驗下 Yesterday Once More 就冇理由唔唱啊。如果你中意 Carpenters， 但係我就好中意 Carpenters 嘅，即係雖然咧即係。佢都係仲早過我出道啦，咁但係我播好多，我到咗而家咧都成日聽嘅，揸車尤其是長途車咧，好中意聽佢把聲嘅。 我第一隻歌學唱嘅就係 Carpenters 嘅歌啦。 咦，咁咪要啦，要 係啊 ，Superstar 咯 ，Superstar 係啊 ，Long 嗰個 Long 係啦係啦， 係啊。 咁就係佢係乜嘢歌都幾乎好聽嘅，我覺得，因為除咗佢把聲音，我都講過好多次嘅 Richard Carpenter 嗰啲arrangement。哇，真系好舒服！ 打鼓 系啦，佢又打一路打鼓一路唱嘅喎，咁先真系咁都得嘅喎。阿细女啊，你一路咧嚟探班一路唱得唔得啊？你今日嚟探班嘅啫嘛，本来俾阿妈捉住，不如咁啦，你唱只歌俾妈咪听，同埋俾我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听。 尽量。 然之后咧就将呢种感觉带翻去英国啦吓，你翻去英国继续翻工。祝你有一个愉快嘅旅途，同埋。翻嚟快啲見到你男朋友。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d play,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ee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 It was 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n, and I'd memorize every word.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l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ee so fine. To m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Yesterday once m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咁啊，对我嚟讲系嘅，因为佢哋细个嚟啊嘛。啊，谂翻你以前嗰啲往事，嗰啲 memory 啊。跟住有一首咧，我哋比较熟悉嘅中文歌啦。陈永良作曲，歌名叫做《倦》。 夜星星结聚，红衣已星半岁，我在繁星。 李山老师，系啊，呢、這个歌叫《倦》啦，咁啊，你知唔知个作者？你识唔识佢噶？ 陳明良，羅曼定式啦，嗬、嗯。因為以前咧喺香港，佢真係好多嘅貢獻啊，作咗好多歌，arrange 咗好多好嘅音樂啊，電影啊。 佢試過，佢有一次就係佢搞一個 concert， 係佢、全部佢嘅歌，佢揾咗我去唱佢其中嘅一隻歌。 咁咪佢而家咧就係應該加拿大嘅即係 Edmonton 啊。咁咧就其實而家全香港之餘咧，就全世界好多各地都可能聽緊呢個節目嘅。咁包括有個人咧，又係你嘅老朋友 Osaka。佢即系大阪嗰度听紧喎，佢话听紧咧，哇正啊，冇得顶啊，可唔可以即系同你打个招呼啊？Rita， 佢叫做吴大强，佢WhatsApp 我 ，WhatsApp 我，佢又喺度听紧啊。咁啊，即系中年好声音咧，的而且确真系好大贡献。 我哋就快又一齐唱歌噶，同佢 一齐唱歌啦。咁啊，同埋你又要做老师啦，又第三届又嚟紧啦。咁啊，仲有咧就今日咧，我就最即系 enjoy 吓，因为唔系净系 enjoy 唱歌，系因为见到你哋三个一齐嚟。即系觉得好好温馨噶嗰种， 系我都话每一次嚟，我觉得真系一家人咁。 系你嗰啲吴大强咧，即系我演唱会都系我其中一 pair 嘅嘉宾嚟，佢同佢契女啦，你咧同佢女啦，咁啊仲有好多嘅麦洁文啊，话阿修哥啊，胡枫啊，大四 个孙系咪？ 唔系啊， 仔啊， 唔系啊，系塞啊。犀利啊！咧 孙嘅 仔 小朋友 系小朋友 哦， 呢、這个四代同堂嘅 呢个字真系好少听嘅， 系曾孙 系啦，曾孙啦啱啦，叻啊！你中文唔错系啦，即系曾孙啊，咁诶，即系呢个咧，真系要揾佢自己讲系有边四个啊，真系呢、這个佢咧健力士大全嚟噶呢个应该都真系嘅，我谂全世界都唔会有即系曾祖父同埋即系就塞一齐唱歌噶嘛，好嘛？不过咧唔紧要嗱，我今日咧就即系哇！你啲女嚟晒，我好想从你唱啦，唱咗又同你个女唱，我同阿 Natasha 唱一只英文歌，系我哋以前啲 standard 嘅旧英文歌，即系 Elvis Presley 时代。You know who is it? Who is Elvis Presley? Yes, of course. Well, of course. Okay. 啊，你系音乐世家。Okay. Wise men say what? Only fools rush in. What I can't have for.Will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My whole life too,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So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Yeah.

有嗰啲唱歌高手都唱过咁滞， 佢真系好耐冇同家姐夹过歌咁， 唔使夹啦，咁咪即系成日一掹佢啊！但系呢一啲好自然嘅， 系啊， 即系唱得好自然。 唔系我有好多 recall 翻佢哋嗰阵时候，我睇喺屋企睇佢哋咧，家姐弹吉他咁，跟住两个自己喺度录，喺度自己录 咧，系咩？系啊，即系两姊妹原来咁 close， 系啊，咁跟住就冇嚟教 cover 啊嘛，你哋好中意话 系啊，哇！即系呢个 dream a little dream。是即虽然是一个很经典的旧歌，但是两个后生女呢在这里唱呢就真的很 sweet 的。那今天呢就真的我都说即刚才说了你们一家人、啊、看着他大。有一只歌就啱晒你们，你们和 Lam 都录过了，就是即一家人就三代的，由小个变成了就即青少年，跟着变成成熟的人。咁啊，无论男女都啱听嘅。总之一家人咧就一齐唱呢只，一人唱一部分就自豪啦。 好 啊，好啊。当然咧就系叫做三人行嘅，用你嘅版本啦，抒情啲嘅。因为抒情嘅版本咧有啲好似有啲 memory 嗰啲咁样感觉，有啲回忆。 童年时逢开车，便会望见。会飞越大象，但你骂为何我这样失常，而旁人仍痴痴话我现已太心近视，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心内敲门，而旁人从不知，亦冷静听我心内事，但我现能寻到解门锁匙。星与月儿共我，常在晚空。 地球，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从前锁头小子，依你大哥更深更思，但已练成能往心内。不似以旁人仍不欢，骂我自满自心做伴，但我任人胡说自是旁观。生就如密友，长路里相伴漫游，听着我在说乐和忧，分担心内石头，齐话声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三人一起行、 yeah. 三人行就真的很精彩的一个 Unicorn Song 就改成三人行，改得真好，又是阿 Lam 的原本。以前呢就小妹妹叫做 CC， 中童那个呢就扮演中童的又刘天娜来的 ,Tina 来的。 是她妈妈来的。 不是啊，不是她妈妈来的。 哦、 是啊 ,Tina 来的。Tina 刘天娜。即是同个 Natasha 那届的。时装设计啊，形象设计啊，好出名的刘天娜来的。咁跟住落嚟啦，我哋有首歌头先定咗，佢叫做《Might Be You》。 系啊， 知唔知系咩戏啊？佢哋两个唔识噶啦，系啦 ，Tush 啊， 导师 先生， 导师先生， 先生系啦，因为嗰个先生咧就扮女， 扮女人嘅， 扮女人嘅，好出名嘅，因为佢系Dustin Hoffman 嚟嘅 ，yes 系， 德斯汀·霍夫曼扮女人。 又扮得幾靚喎， 幾靚㗎，人見人愛。It might be you. Time, I've been passing time, watching trains go by. All of my life, lying on the sand, watching seabirds fly, wishing there would be someone.Waiting home for m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looking back as lovers go walking past. All of my life, wondering howWhen makes it last? If I found the place, would I recognize the face? Something'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So many quiet ones.To take so many dreams to make much love to me. I think we're gonna meet sometime. Maybe all we need is time. And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ve been saving love songs and love. It's telling me it might be you. Yeah, it's telling me it must be you. And I'm feeling it will just be you all of my life. It's you. It's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of my life. It's you. It's you. I've been waiting for all of my life. 有出电影叫做《导师先生》，Tushy 里面有呢一首《It Might Be You》。我想问咧，你以前读书咧，头先讲过就系话啊，唔识中文嘅原因咧，就因为除咗英文啊主要啦，咁就另外学嘅一种语言咧就系法文。 系啊， 咁你啲女系咪都要跟翻你读嗰间学校啊？ 唔系， 你女唔系噶？ 冇啊冇啊，佢哋咪读Catholic school 咯，我哋系 Catholic 嚟噶嘛，咁啊揾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咁跟住就嗰间学校都几好嘅。 嗯， 咁唔使学。我記得佢哋以前呢間學校嘅以前係要讀 French 嘅，如果嗰啲小朋友唔係中國人， 係 以前係 可以揀，係啦， 係啊，但係而家冇咗法文呢樣嘢啦。 哦，係啦，而家唔興啦，以前好興嘅，我哋嗰個年代，就算你個學校冇得學啦。都要去嗰啲咩？ 冇啊！而家我知道就係唔係中國人嗰啲都要讀中文咯。 咁啊，梗係要，應該嘅，都係對佢哋好啦。識中文，好似有用過識法文啩。 係啊，係啊。 不過咁識法文有一度好嘅，係識唱法文歌可以，有型啲好似，唔係幾有味道嘅。有啲法文歌真係好即係。特別好似聽起上嚟 romantic 嘅，甚至乎嗰隻歌係英文嘅。不過咧，你個歌名係法文咧，都好似係，好似係好 romantic 嚇，好似呢隻就係法國嘅世界名曲嚟噶啦。呢啲 Piaf 嘅名曲啊，真係名曲啊！呢一首嚇叫做《玫瑰花人生》， 不過唔係我唱， 係你個女，佢唱啱嘅，佢做時裝界啦，因為佢同法國時裝打工噶嘛， 係 啱曬。法文點讀啊？呢個歌名？佢好似唔係讀 Rose 咁啊，要法文。哦，係啊，差唔多有嚿痰喺度咁樣咧嚇，咁樣。Love you on the rose.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This is love you on the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I see la vie en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I'm in a world apart, 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Turn into love songs.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发表署名《港澳评》的文章，表示国家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国家好，港澳会更好。提到今年以来，根据港澳的需要，中央接連推出多項政策，接下來更多惠港惠澳政策措施將繼續推出。文章提到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科學謀劃和系統部署，特別提到中央在九月下旬推出系列金融和財政政策組合拳，迅速產生強大積極效應，顯著提振市場信心。文章又提到港澳積極把握國家賦予的獨特地位和功能作用，發揮高度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等優勢，做好改革，當好改革試驗田，開放橋頭堡，必將乘勢而上，實現港澳更大發展，由偉大祖國作堅強後盾，香港和澳門同胞一定能夠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入境處處長郭俊峰表示，今年截至九月，一共拒絕23,500多人入境香港，佔整體旅客0.07%，當中85%被拒入境的原因是來港目的有可疑。他說入境處有責任為國家守好南大門，要維護治安，防止不受歡迎人士進入香港。他強調香港要有穩定的治安，才有繁榮的經濟發展。郭俊峰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有提到，在9月3日與航空公司試行互動式預報系統，在旅客登機來港之前，航空公司預先向入境處通報，處方會回覆航空公司是否容許有關旅客來港，以便有更有效阻止不受歡迎旅客來港。 他強調香港居民不受這個系統影響，有關系統預計在明年年中全面推行。海關偵破一宗空運陶瓷畫木架藏毒案件，在機場檢獲88公斤懷疑冰毒，市值大約4400万元。軍人在行動中拘捕一個提取貨物報稱司機的54歲本地男子，不排除再有人被捕。涉案毒品由吉爾吉斯偷運進港，海關官員昨日簡選並查驗一個由吉爾吉斯報稱為禮物的空運貨物，內有8個裝有陶瓷畫的木架。X 光檢測之後認為有可疑，經仔細檢查發現內藏懷疑毒品。海關表示，吉爾吉斯並非常見輸出藝術品的地點，而不法集團花盡心思將木條掏空改為暗格，試圖以複雜木製品結構掩人耳目。海關會了解涉案毒品是否供應本地市場，亦都會密切監察國際販毒的趨勢。伊朗民航組織發言人表示，由於運營限制，伊朗機場的全部航班將於當地星期日晚上9点至第二日6点取消，航班變更以及機票退票方式將另行通知。財經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有一兩陣雨，最低氣温大約27度，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晚有一兩陣雨。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茫茫日历又就嚟系24节气之中嘅寒露，天气稍稍变凉，有时又会因为寒流南下出现阴雨天。 但秋高气爽，最适合登高远足，锻炼身体，令人心旷神怡。 咁今个星期新界定港岛，你想行边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and dreamed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busy years went rushing by us. We lost our starry notions on the way. If by chance I see you in a tavern, we smile and one another and we say,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we'd fight and never lose, for we were young and sure to have our way. 再进入最后一个部分啦，九已经系11:38，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多谢魏医生 Rita Rita Capio 同埋佢两个千金啊 Natasha 同埋 Helena， 我哋一齐啦，系你哋一家人一齐啦。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ow, how deep is your love? 因為呢隻歌是很高音的，因為 BGS 都是用那些很高的假音。 我知道，我在想女兒為什麼不會唱低八度，小女兒 因為我只是 懂不像的，一定要高八度的，因為低音不像這隻 歌。那你們低 我不是唱高的？沒錯，很高的，真的。跟著這隻歌也很對的，可能韋醫生他跟兩個女兒說，自從有了你們之後，在肚子裡他已經一直唱歌薰陶著你們。 啊，胎教 ，yes， 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游来又游去，湖海都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 印象就好似系你当年打住个肚一路摸住就唱俾肚里边个 B B 听，有了你我就轻松惬意，好开心。所以咧，佢女女当年咧就系、是、Natasha。Natasha 今日喺度回应翻妈咪啦，佢话从此就有一个永远永远都唔会完嘅情喺度，一个亲情喺度。演唱会呢、啊、多谢你们两位亲亲情情来一起合唱这一首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 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 山老师个女女Natasha， 头先讲笑啦，其实真嘅。如果佢够35岁咧，佢会赢咗中年老星音嘅冠军都未。多谢你 Natasha， 新不了情。妈咪最 enjoy 啦，妈咪最感动啦。生就是阿妈咪的两个女儿，今天都来了一起唱歌。魏医生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次次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完，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纤，能否改变？